我都感谢神，即使我不明白，我的心选择心靠他，因为他的心是不减退。我甘愿全心全意为你的爱和良善，我甘愿我的主，我要永远赞美你， 我以赞美进入你的家，带着感恩和歌唱。 你们要称谢主，因他本为神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